如果终有一日，我哋终要被灭声灭口，再听唔到香港人嘅声音。今日你更要珍惜支持有人继续勇敢发声 ，My Radio 一路坚强发声，炮轰不已，一直坚定坚持。营运上更极度需要你去支持。落座月费可以经 PayPal、PayMe、Patreon 转数快，又或者亲临普罗政治学院缴交。力争公道、公义、公理，哪怕歇斯底里，在间美丽，战斗到底，力竭胜势，直到胜利。请支持 My Radio。 贯彻声势力竭，继续青筋暴现，身体力行，隔空发功，郁敏踩墙，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郁敏踩墙，大家见面。 今日是2021年5月31日，就五月最后一日啦。咁啊，未交台费嗰啲朋友咧，就希望爽手啲啊。咁啊，当然啦，过咗5月31日，你都可以继续俾钱嘅，我哋无任欢迎啊。咁就仲有几日咧，就系六四惨案啊，即系89年嘅六四惨案嘅应该系几多年咧？会接近40年嘅咯，大佬。是吗？1989年，现在是2021年，38年，是吗？咁就旧年和今年咧，即系维园都见唔到烛光晚会噶啦。咁当呢个系有非常之重大嘅政治象征啊。咁之前我哋都有讲过嘅。咁香港而家会变成点咧？咁大家其实唔使心水清，你将好多而家发生嘅嘢啊，将佢即系啊归纳啊。跟住整理一下，咁你就可以寫到一篇文章。咁啊，而家係一個萬馬齊喑嘅暴政統治嘅時候，咁啊，即係我哋如果用一啲即係過去歷總結過去歷史嘅經驗，呢、這個就係一個黨國體制底下嘅一個極權統治啊。呢、這個已經係非常之清楚嘅，係符合曬所有即係過去啊，無論你喺學術上。或者呢個歷史啊、學術啊，你做一個即係標準啊，或者研究呢個極權歷史嘅即係啲學者係嘛，佢哋定咗嗰啲標準出嚟，咁大家都睇到呢、這個就好明顯係嘛，已經係一個即係所謂黨國體制嘅極權統治啊。點解係黨國體制咧？你叫結束一黨專政唔得，你話打倒共產黨唔得，你批評共產黨都唔得，跟住係嘛？因為他是以黨治國，就一定有些濕鳩學者呢就會寫一些長篇大論，是吧？從憲法的基礎啦、政治體制啦，是吧？和共產黨在中國憲制地位、這些這樣的即所謂、論述、然後告訴你你不可以叫結束一黨專政，更加不可以說打倒共產黨，要你這些全部是違憲違法啊！俾顶咁大嘅帽笠落嚟，咁啊，跟住拉人封艇，你准备你即系吓洗净个屎忽坐监啦，就咁样。咁呢个唔系暴政，呢、這个唔系党国体制底下嘅极权统治，系嘛？咁然后佢会有好多其他细微嘅地方，系嘛？去做呢做一啲嘢噶嘛？喺政治上，系嘛？你而家要消灭民主派，系嘛？統戰民主黨係嘛，或者統戰馮檢基之流呢啲咁嘅廢人係嘛，然後打壓呢啲所謂即係高舉本土主義旗幟嘅呢啲年輕嘅從政者係嘛，或者社運人士啊，拉得就拉啊，捉曬你去坐監先算。哇！呢個係好恐怖嘅一種暴政嚟㗎，話俾你喺21世紀，喂喺亞洲地區都少見㗎，啱唔啱啊？係咪？咁你話誒、都未夠緬甸厲害，緬甸係咁殺人，咁你咪試下咯，係咪？係咪？睇下個後果如何咯，係咪？嗱，呢個民政事務局下邊嘅康文處啊，即係圖書館，中央圖書館，又將16本即係嚇16本書下架，即係你啲人就冇得借嘅，本嚟有得借嚟睇嘅就下架啊。 咁我究竟有幾多少本書喺個中央圖書館嗰度咧？我就真係唔知道，因為我哋出版咗之後咧，新書咧就一定會寄，即係寄一啲去即係中央圖書館嘅。OK 嚇，咁咪希望佢可以買咗就擺喺度俾人睇咁樣啊。咁有啲要傳，即係你出版，咁你要傳，即係佢有啲新書嘅。即係全體嘅，我哋會寄佢俾佢嘅嚇。咁寄佢俾佢，其實就係希望佢可以擺上架俾人借啦，或者佢去買多幾，唔係話我哋寄唔知一本兩本去，唔知兩本定幾多本，我唔記得，係嘛？咁我哋本本都有寄佢嘅喎。今次下架16本書，其中有一本有我份嘅喎，係嘛？咁你話其他我啲比較激啲嗰啲，被認為咩本土民主反共嗰啲，一定冇啦。中央圖書館一定唔會，即係我就冇下架嘅問題嘅。其實因為佢認為，喂，你呢本書唔得，唔可以擺中央圖書館俾人借，就已經有好多本啦，係咪？咁其他嗰啲歷史在乜歷史幾郎都有幾寸都有幾近都有嗰啲一定會擺喺度啦，係咪？咁呢一本以谈搞事六之二，咪如喜好辩哉，系嘛？跟住嗰本就为人辩冤白谤第一天理，即系前后我出咗三本系讲我喺立法会，即系嗰、那个言论集可以咁讲啦吓，即系我啲动议辩论啊，或者立法会嘅重要发言啊，我嚟出书嘅系嘛？咁啊前后出咗三本，一本系明报帮我出嘅，第一本。第三本咧就普羅政治學院出嘅，係嘛？咁喺同立法會有關嘅，我另外出咗一本比橡皮圖章更不堪，就具體啲講立法會嗰個職能同埋佢即係喺行使呢個職能、行使立法權所遭遇到嘅障礙啊，就咁啊！喂，呢啲都係禁書啊，係咪？如喜好辯哉咧，立法會啲議事記錄嚟噶嘛？有啲係絕大部分係，係咪啊？咁係咪以後啲人上去立法會個圖書館，或者上立法會個網頁，你要下載黃毓民啲議事記錄咧，你揾唔到嘅可能會。唔單止中央圖書館要下架，再嚟下一步就係喺立法會個圖書館又好。你上立法會網頁都好，你都找不到黃毓民議員在2008年至2016年這八年議員任期裏面的議事記錄的。因為我都算是少數講很多事的人，是吧？有很多大會那些全部要有逐字記錄的。法案委員會，是吧？我那些就是就個法律條文逐字，就是斟酌每一個字要去改啊！嗰啲咁嘅論述或者理據，大佬全部有會議記錄嘅喎。我喺帳目委員會係咪參加帳目委員會嗰個報告撰寫草擬嘅過程，開嗰啲閉門會議嗰啲，全部有記錄嘅喎。你係咪可以將呢一個人喂過去喺立法會係咪？無論佢出席大會、財委會、內務委員會、各種事務委員會，加埋我曾參加兩個很重要的即係閉門的，一個就是政府帳目委員會嗰、那個寫報告的時候、草擬報告的時候是閉門，然後其他就是公開聆訊，公開聆訊亦都有逐字記錄的。哇！屌咧，數起上嚟好鳩多嘅，你知唔知啊？係嘛？即係譬如我準備寫一本書，議會八年生涯，譬如舉例咁講啊嘛。咁我自己如果手頭上唔齊嘅，喂，我都要上去立法會個網頁嗰度揾嘅喎，係咪啊？咁你係咪跟住落嚟黃毓民啊？係咪梁國雄啊？係咪即係呢啲人喺立法會個議事記錄全部將佢刪走咧？係咪？呢啲就係田飛龍啊，田飛龍教授啊，呢個啊，呢個係據說係習近平有關香港問題的即係啊專用智囊之一，係咪？所有對香港習近平對香港的呢種倒行逆施，呢啲咁嘅契弟都是有份參與去草擬一些文件或者議案，係咪？甚至國安法、港區國安法要點樣寫，佢哋都可能有份參與嘅，他們又用他自己作為一個 所謂法律學者、政治學者的身份、啊、然後跟大家講呢、这個即係結束一黨專政咧，就係、是、具有顛覆性。喺有國安法底下咧，呢、这個咧就喂等於顛覆中央人民政府，係嘛？希望特區政府要執法，咁意思即係話要將你支聯會，要你即係裁決就地正法。所以呢啲嘢你將佢夾埋嚟睇咧，你就知道而家係一個乜嘢嘅局面，係嘛？其實你康文署圖書館，你將我十六本書之前仲有一紮嘅，係咪？咁你將佢下架，其實冇意義嘅。你想達到啲咩咧？你只係表現出就係話你作為一個即係政府部門，係咪你康文署係嘛？呢一個圖書館，中央圖書館。是不是個館長就可以做這個決定呢？是不是你自己個人的判斷哪些書是要下架，因為可能、會有機會違反國安法呢？是怎樣判斷的呢？是不是對上去就康文署署長，那他是一個技術官僚，屌你啊，管下游泳池啊，是不是這些公園啊，是不是跟著有圖書館啊，是不是然後有些體育方面的東西啊，康體處啊，係嘛？再對上去嗰、那個問責局長就係民政事務局，所以你睇到民政事務局九七年七月一號以來，佢基本上就已經係等於一個掌管意識形態嘅部門。但係初初咧，你唔係好覺嘅，佢真係喂都係嗰啲康體文化嘅嘢，係嘛？咁但係文化就係意識形態啦，康樂啊。嗰啲遊樂場啊，係咪啊？運動場啊，係咪？體育咪康體咯，文化係咪？啲文化中心啊，係咪？咁而家你話文化中心如果有啲表演，或者我哋想去文化中心做 talk show， 你會唔會俾你做咧？唔俾噶啦，而家就係係嘛？咁一直以來本身佢呢一個民政事務局就已經係一個掌管意識形態嘅一個決策局，你唔好俾佢話啊康樂體育啊呃咗。文化嗰陣係重點，我記得 N 咁多年前有一次，而家講緊應該係九八年，呢、這個民政事務局局長藍鴻鎮係嘛，同我喺亞視嗰個講是講非嘅節目，啊盧瑞星做主持，我做嘉賓主持，每個禮拜播四日嘅，係咪？係直播節目嚟嘅，禮拜一至禮拜四六點半鐘黃無線做新聞嘅時候。嗰時亞視嘅新聞係六點鐘嘅，無線係六點半嘅。我哋六點半做呢個節目咧，就希望可以掹緊呢一個，即係嗰陣時係包雲龍做新聞總監，係咪？咁啊，希望可以即係搶走部分嘅呢、這個即係無線嘅嗰啲六點半新聞嘅觀眾啊。咁但係其實都好難嘅，係咪？咁其中有一集咧，就藍鴻鎮以民政事務局局長嘅身份上我嘅節目，就講呢個世界人權日。但呢啲都係歸民政事務局管嘅，講到點樣，結果佢起身走人。大家可以揾翻個畫面嘅，屌真係未至拍台，因為我屌柒佢啊嘛，你明唔明啊？呢個係講1998年，咁好啦。你話嗰個係一個掌管意識形態部門，但係嗰陣時冇咁赤裸裸啊嘛，係咪？而家你睇到係嘛？即係呢個牽涉到意識形態，圖書館咪要做嘢咯，係咪？大家唔好覺得好出奇咁樣，一路都喺度做緊，即係冇而家咁赤裸裸咁解嘅。而家多個國安法嚟搞你，以前佢將呢啲書下架咧，佢淨喺立法會度佢都好難頂嘅咧。民政事務局長去到立法會度，屌你都有排解話啦，啱唔啱啊？係咪先？如果我喺度嗰八年，你死得啦，係咪啊？咁又有泛民喺度嘅時候，佢一樣會崩你噶嘛，你冇得走噶。所以你睇下歷任嘅民政事務局局長都係好左喎，大佬，唔係技術官僚嚟嘅。藍鴻鎮呢個已經係一個老油條，後來佢咪藍到不得了咯，係咪？佢姓藍，佢藍到黑啦，已經係呢個老嘢，係咪？跟住落嚟邊個做啊？共產黨黨員曾德成做民政事務局局長，點啊？這個就是我有一個經典金句，在立法會對著這個曾鈺成說，你弟弟都被人搞了，就是做下中途，屌你真的被梁振英炒了魷魚，是吧？今天究竟是什麼原因呢？ 即係真係要問下老曾先知啦，係咪？我問過佢嘅，佢又即係諱莫如深啊，講啲唔講啲，係咪？咁但係都冇所謂啦，係咪？共產黨鬥共產黨，我哋細佬俾人搞啲人笑啊嘛，係咪？咁細佬俾人搞有兩個意思噶嘛，係咪？因為廣東話嚟講，咁如果你即係講國語嘅人就唔識解嘅，你細佬俾人搞啊，咁啲人點解會笑咧？咁樣係嘛？跟住。就到劉江華有做過呢個民政事務局局長，係咪？劉江華係民建聯嘅，係咪啊？跟住就到徐英偉，又係民建聯嘅啫。而家呢個徐英偉最近就喺 Facebook 度扮煙扮鬼扮馬，因為佢後生啊嘛，係咪先？係咪？都係呢啲人做嘅，咁好清楚噶啦，係咪？咁所以。我哋而家就應該仲有啲傳書喺度嘅，而家好變災啊嚇，為人辯冤百磅第一天理啊，同埋明報嗰本即係耳壇搞事錄啊，一套大家可以上嚟買，平啲俾你保存，有保存嘅價值。咁而家呢本下架，其他嗰啲可能都變曬禁書噶啦，係咪？即係所以我就諗起，即係前年有一段時間，同埋舊年咧個疫情好嚴重嘅時候。我哋咧就喺 YouTube 成日都俾人黃標，黃標個結果係咩咧？就會你喺呢個 Google 嘅嗰個廣告收入咧就會大減，係咪？你睇下我哋My Radio 個 subscriber 去到25-26萬，係咪？但係你個點擊率咧，或者個廣告咧就係不成比例嘅，咁啊理由好簡單，呢個審查咯。到後來試過講粗口都唔得，都好少廣告，咁所以你有留意，我哋有冇話屌咧為錢去叩頭咁，然後粗口都唔講冇 ，OK？ 要講嘅都係要講，係嘛？咁啊踢爆嗰度就冇乜講，咁説明解字你點講粗口咧？夾硬喺度屌咬文嚼字喺度講粗口唔通？係有需要先講噶嘛，係咪？咁當然啦，即係對於嗰啲有政治潔癖嘅人。有粗口潔癖的人，咁你講粗口，佢咪唔聽咯，咁咪少人聽咯，咪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咁啦。咁但係都冇所謂嘅，杜汶澤講粗口啲節目幾多人聽，係咪？咁你講政治就冇乜癮㗎啦，係咪？咁你屌你對住馮檢基喺度屌鳩佢，係咪？咁啊，梗係冇癮啦，係咪？咁呢啲係咪政治審查係嘅一樣係嘅？咁你香港人今日變成咁咯，少少一個民政事務局。的康文署下面的一個中央圖書館、就可以做這些事情，是吧？剛才我問的問題是不是他自己可以判斷呢？我告訴你，他真的是自己去判斷的，大哥。他大哥有殺錯沒放過，是吧？即是拔了下來找一陣子，好過給你上級去告訴你，喂，這些書你還不落下架，這樣，是吧？那就先做了，是吧？喂，那這個圖書館，喂，這個還不是言論審查，是吧？咁當然成個大環境係咁，以前冇做呢啲嘢，而家需要做。咁所以你唔可以怪中央圖書館個館長，你又唔可以怪呢個康文署嘅處長，係咪？屌你，你應該要屌鳩呢個徐英偉，係咪？就係咁簡單。休息一陣。